阿比盖尔遂急速起来，骑上驴，带了他的五个婢女作陪，跟随达味的使者去，做了他的妻子。那时达味已娶了伊茨勒尔人阿西诺罕为妻，他们二人同做达味的妻子。那时撒乌尔已把他的女儿达味的妻子米迦尔嫁给了加林人拉伊士的儿子帕尔提。